我告诉你真的 对他是一个极大难题， 极大的难题。 不是你现在解决了，近了好像教主 他是唯一有，不是你知道他是唯一的笑容就是见到郑重泰。 哦 OK 这么奇怪你知不知道真的奇怪， 我不知道的， 郑重泰 靓仔，我不知道， 见到郑重泰就有些笑容，你看他跟郑重泰做节目多生鬼， 是啊， 跟我们做节目你好像他不见了个人一样是吧跟阿泰做节目就不同了， 他怕你啊。 他还有呢，你知不知道他做节目呢，我真的必须要说其他那些刚刚即是新秀，包括这些做节目真的要学他真的花几个钟头时间，即是做一集节目他花几个钟头时间上网找料做笔记然后先来讲的，大佬你都算好嘢啊，你咁撚懶你頂得住佢。 係啊， 答答到嘴。 哇，阿近佢 send 俾我啲筆記，次次每集都成串。 等我，但我有冇講錯啊？佢仲 send 俾你啊，大佬。但你幾認真咧？同我佢唔 係喎，但我都 send 翻俾佢喎。 但係佢同係咩？ 但係我睇咗我嘢嗰啲唔睇， 你冇睇出 嚟 send 俾佢。 喂，有啊， 係啊。 哇，中英文嗰啲英文一沓噶，係爭在未 send 本書俾你噶，你明唔明啊？你咁樣做節目 嘅，你以為佢冇 send 本書俾我咩？ 有， 佢有 send。有本書給我啊跟住他跟我說喂阿泰這有本書呢我就之前 不要說得那麼快節奏不 是他就說他說那本書呢就我就幫教主寫的有些看法的、yeah. 那本書呢就教主未看的、yeah. 不如做節目啦還是怎樣大家是 partner 啦你幫我看了先好不好大本書 是你的 不是我所以說呢、就是、他是真的很認真的他跟我們做節目就不認真 他看的意思是給意見還是教對先 教對 他不是給你欣賞一下他是說你幫我看看如果有錯字就順手圈出來那些這樣 應該給意見的 所以這些是很值得啲年輕人入面我們現在買 radio 還有大香港早晨一排人在這裡是不是那即是怎樣那都是要做下準備功夫你經常罵人的為什麼你 咩？你讲紧咩话题啊？ 屌，我讲紧后生仔做节目要有准备。 你咪讲紧啦，近一次性 咩？咪有准备，有准备。 系系系。 咁但系你又成日大香港早晨闹，嗱你又冇准备啦，屌你谂咩？你又冇啦，屌你咁啊，我屌， 系嘛？ 咁点解会咁咧？成日屌极都唔捻准备。 唔系，其实某程度上嗰个已经发展成为我嘅兴趣嚟嘅， 系个节目个风格嚟嘅呢个。系教主，我想讲事实俾你听， 个风格嚟。 我想讲个事实。 你都有分寸。但是香港早晨 是準備了的了 準備了有時就被他嚇到呢即 有時候我是特地陰溝 你又嚇到的 連段片都不見了我有時候留意我有看我有看的大哥你明白嗎 有你有看你要來做才行你有看 其實有個其實那天九秒九我看你早上講什麼你班友你知不知道看你怎樣講過 那集我都聽到興啊 是你聽到興啊 我有份做的嘛 真的聽到 我的問題 跟住呢我就叫李樂行我說你將我夜晚黑鬱敏踩場頭一節那個片段 send 翻俾大香港早晨啲尊貴嘅主持， 尊貴嘅主持， 唔係呢個嘢，因為講起阿近咧，即係做節目係好有心機，好有準備，咁啊講開啫，冇其他意思嘅，係咪？ 嗱，嗰個成個教訓係咩咧？準備多，發言少，唉，咁啊最好噶啦。喂，鬱敏啊，即係頭先講，聽我頭先講咗題外話啦，咁有一樣嘢，即係趁住咁多人，我想問你嘅，九秒九是如何練成的？ 我真係斷估嘅啫喎！我做咗幾個記錄嘅，我對上一個月咧，又係陳茂波，我就跳咗張相當張台啊！你知唔知？ 喂，跳高記錄 幾高啊？幾高？ 屌你！好撚高 嘅。係以下介紹呢個環節咧。是立法會紀錄保持者黃毓民議員在立法會的紀錄第一項跳高跳上張台上你跳不跳到 有片的嘛跟住陳婉嫻就問他助理喂，鬱敏嗰日跳上去係咪嗰度有箭嘅咧？個箭乜撚嘢都覺得比較 有彈弓啊，諗住 有彈弓， 有彈弓。 跟住就有一個就話，跟住又唔使扶，跟住有一個話唔係啊，可能係企上張凳度跳，嗰啲凳係喐，即係喐噶嘛， 係 用碌噶嘛，企上凳跌死咗啦已經。 有凳嗰啲， 唔知點解跳咗上去喎、啊，幾威啊！跟住咁樣喎、啊，你明唔明啊？好啦，跟住我就鬧阿張華峰啊，你知張華峰你見過未 啊？ 三百幾磅。有個立法會議員代表證券界的叫張華峰你可能未聽過好撚大隻的。 咁我上次跳就喺佢前面後面一張台，我話張華峰，你而家行出嚟同我跳，你跳上去我俾一皮你，我跳上去咧就一千。嗱好啦，嗱屌你即係賭得過啦係咪？屌你乜你啲股，喂你啲證券商嗰陣時成日叫人買三百八十三百蚊嘅時候，仆街而家得一百八十幾，而家一百七十幾啊，三百八知唔知咩啊？啊， 港交所， 港交所啊，嗰陣時咩滬港通啊，跟住咪笑到炒到三百蚊一股嘅，你明唔明啊？跟住啊，我就買咗一百萬股啊，跟住跌到而家得翻一百八十幾嘛，咁我咪問佢咯，而家得翻一百八十幾喎，你仲未死得嘅，係嘛？咁我咪扭佢跳咯，咪嗱嗰個就係跳高復仇者。 我有冇同你講嗱，今晚要跳嘅話，試下上立法會天台啊！ 冇啊！ 你睇個死，你睇下個死跌到點？ 咁我嬲，真係嬲佢跳，唔係講笑啊！佢喺度同我講，哇，係啊，我佢話，哇，你咁樣跳上去，我話你跳唔跳啊？一皮，你跳上去嗱呢個位，交埋佢啦嗱，你屌你一都未夾到上去啦，大佬。 鬱敏一個字幕就上咗去啦，唔使跳啦。 啊？冇啊，咁佢唔肯啊嘛，梗係唔肯啦，我贏撚緊佢噶嘛。唔係，冇打和，點會打和嘅？一定跳唔到噶嘛！ 嗱，即係嗰個跳高之外之後咧，跟住又擲標槍係嘛？嗰、那個杯就係標槍嚟噶。 屌，我唔係啊！個頂咁重，個契弟仲要高，普通襲擊有兩大和啫。 官司幾時開始啊？ 四月中。咁我而家同法官講咗㗎啦，佢問我審訊日期需要幾耐，因為要同我控方個律師夾噶嘛，即係上次預審嘅時候。咁佢哋話要七日，我唔得啊，我要十五日啦。咁我法官問點解？屌你乜佢咁撚多個證人，26個證人。咁我首即係第一證人叫梁振英，呢、這個又全香港最禮貌嘅人嚟嘅，係咪？我真係喺法庭咁講啊，係嘛？咁我要陪佢最少兩日咯。最少啊，我 at least， 佢問我夠唔夠添啊，個法官，你知唔知啊？好撚好笑啊！我而家諗起都興奮啊！ 個法官有冇話？我寫低問題俾你啊，鬱敏，你幫我問題啊點解條友仲未死啊？ 唉，咁嗱，你睇我哋幾忙啊，大佬，所以大家真係要交月費啦，幾淒涼啊！最近司法覆核啊，吳亮星新界東北撥款，屌你又輸咗，上訴輸咗，嗰個佢七皮啊，堂費，屌啦嗱，希望喺呢度可以賣到七皮啦，係嘛？有幾淒涼咧，係咪先？所以咪係要交月費啊？屌你交咗月費，佢舉手。咁撚少啊！真係，哇！真係，所以你有咩辦法唔死啊，大佬？係咪啊？ 越投越投，屌 你！68.9啫， 今日先，今日 五號 啦， 幾大鑊啊 ？OK， 嗱，官司嗰度咧，你自己預計嘅結果會點樣咧？ 結果就係多數都唔知啊，好難估喎。而家估啊唔得嘅，妨礙司法公正，係嘛？咁但係都係要砌嘅啦，係嘛？咁佢而家揾26個證人嘛？點一單普通襲擊咁，加睇掟隻杯，係嘛？即係你全世界都唔會告噶嘛？個議員喺議會度掟嘢。 唔係嗰啲你唔講得啫，嗰26個證人係嗰啲立法會保安啊、差佬啊， 乜保安啊、差佬啊，跟住有個立法會議員有睡眠實色症嗰個叫黃定光， 我個都做咗證人。 係啊， 佢瞓緊覺喎、 啊。仲有個撚咗去報警嘅，原來係 後 係九分報警嘅。 濫用警力啊！ 我睇翻啲口供先知道，你知唔知啊？跟住我哋而家 cap 咗啲圖，就係佢喺20個即係會議上邊咁樣樣。 咩啊？黃？唔係， 係三唔同嘅二十。 唔係黃定光報警啊？ 佢有份報警好似。 喂，咁打甩咗啦。 嚇、啊！ 打甩咗啦。 點解打甩咗？ 你發緊夢啦，佢揾咗。屌你發夢喎、 啊！唔係報警咧、 啊，炸醒你打俾報警 啊！唔係第一個報警係邊個咧？就係佢嘅保鏢。 啊！ 佢保镖，你明唔明啊？ 佢保镖， 喂，点解要帮佢保镖？ 系啊， 你意思系立法会入边嘅保安啊？ 唔系，系佢啲嗱，佢特首入去立法会后边有两个，你明唔明啊？佢 指挥 系啊， 我以为黄定光带个保镖嚟开立法会， 我都听到， 我以为 佢讲， 唔系啊，但系谂啦嘛，合理啊嘛，喂，唔系啊，唔系啊，谂啦嘛，合理带保镖开会，佢瞓觉啊嘛， 系啊， 我入去开会瞓觉，我唔带你个保镖啊， 但系差佬梗系问过好多个立法会员嘅，结果得一个立法会员肯做证嘅啫，做控方证人， 系边个啊？ 咪黄定光， 就系黄定光，咁你 其他啲唔 打得咗？ 其他嗰啲就係，跟住咧，我就寫信俾 除了黃定光之外的所有立法會議員，叫他做辯方證人， 是 冇過彩喎， 冇過彩嘅， 係啊， 搞錯啊！ 跟住我又寫信俾三司十一局、局長、司長，包括袁國強啊、曾俊華啊，全部寫曬信俾你做辯方證人啦，屌你！跟住佢律政司代佢哋覆我，佢話佢哋唔適宜嚟做證人。因為呢一單案咧有曬嗰啲 video 嘅，我屌你有曬 video， 你揾26個證人告鳩我，係咪？好笑喎、啊，所以成單嘢係好 鬼喎。你嚟緊可以傳召佢哋噶嘛？ 傳召， 傳召佢哋咯。 我一諗起就好興奮噶啦。 傳召佢哋咯，係 嘛？ 傳召啊！ 你叫做689，係咪？ 唔係，但係我唔係，但係唔係鬱敏人，唔係鬱敏自己，鬱敏自己唔講得啦。咁啊，我一彈出嚟咧就係、是，我講幾句就係、是。其實要高度關注嘅，因為咧呢單案咧係大家都要高度關注，就係因為適逢立法會選舉啊，適逢立法會選舉， 立法會九月，我四月中審， 咁啊四月中審，九月就選舉 啦，有審一個月到啦， 咁你諗下個關係啦。咁係事實上係有可能會影響到立法會選舉。 但係呢個咧就真係嗱立法會選舉， 佢大哥講法係 佢判我超過一個月。 唔係啊，阿大哥講話係有理由噶，因為判入咗罪之後，佢有可能係有一個 sentence， 有一個即係入獄嘅可能性喺度噶嘛。咁呢個可能性係可能達到個選舉嘅期間嘅。 係啊，同埋係即係有兩種情況可以阻礙到啦。第一就係判監超過三個月啦，又或者。選舉當日如果是監禁緊咧，就選唔到噶啦。係啊， 可以上訴噶嘛。 咁係，即係唔係你唔係好方便講嘅，即係我講俾大家。 如果你嗰條唔方便講， 我講俾大家。係咁啊嘛。需要注意嘅地方，其實係可以成為一個好有力嘅打壓手段嘅。OK， 咁啊，大家值得注意嘅咁樣。 好， 咁如果係就唔爭再拉攏埋黃楊達啦、鄭松泰啊，所有呢啲啊，有 potential 可能佢算拉鳩曬，咁啊唔使。 唔係，我係有單案喺度㗎。係 咩？ 我係有單案 stand by 緊㗎。 即係你都有機會喎。呢個就叫做齊齊過堂。 我都有單案 stand by 㗎。 俾劉劉啲咁開心嘅，唔好講住。 各位鬱敏嘅支持者，各位普羅嘅支持者，各位 My Radio 嘅聽眾網友，大家好。嗱，我哋喺年宵嘅攤位咧，就即係喺31至33號啊。咁而家就開咗張㗎啦。咁咧，鬱敏而家要介紹嘅咧，呢本書咧就喺年宵咧特價150元，呢個就係年宵價。咁呢本書咧就係比橡皮圖章更不堪，就係舊年書展出嘅。咁呢本咧就係新版嘅再版發行啊。嗱，呢本書咧比橡皮圖章更不堪呢本書咧，唔係好似鬱敏以前嗰啲啊，即係講立法會嘅書，其實就嗰啲就係講我自己喺立法會。的一些動議啊，或者我一些發言稿將它輯錄成書，分了類分了題目，這本呢直情是去分析整個立法會的運作，分析這個行政和立法關係的，所以這本書是很值得大家看的。咁希望咧年宵大家嚟維園係嘛？鬱敏咧大部分時間都喺度嘅，即係晚飯後我都會喺維園嘅，咁大家可以嚟揾我啊買本書。簽個名，甚至乎影張相，亦都支持我哋普羅政治學院同埋 My Radio 嘅經費。大家亦都可以嚟到普羅政治學院嘅攤位度咧，就交呢個月費都得嘅嚇。咁、我哋有預備咗啲收據啊，同埋啲表格係嘛。咁呢個比橡皮圖章更不堪嘅新版咧，就係年宵價150元。咁我哋準備咧。即係喺年宵嘅書咧就唔多嘅，大概1000本左右。咁大家咧就有買就趁手。 恭喜發財的意思嚟嘅呢一句係 嗱九秒九，嗰個係點做出嚟呢個記錄？ 冇啊！ 你平時食啲咩嘢㗎？ 我點解要九秒九呢，就係、是、因為咧，阿秀慧就問候我，即係 WhatsApp， 你知唔知啊？唉，教主。頭先有冇整親啊？即係睇完九秒九，即係睇完我衝出去就沉一聲。你如果睇到段片知道啦，嗰、那個唔係快鏡嘅，係你牛撚狗狗當快鏡嘅啫。嗰個唔係快鏡嚟嘅，大佬。嗰個真係唔係快鏡嚟嘅，因為立法會攝影師佢有幾個鏡頭嘅，佢有一個即係有一個高炒嘅咧，就嗰、那個就高炒嗰個鏡嚟噶嘛。因為我哋即刻立法會攞翻條片噶嘛，你明唔明啊？好啦，咁就。阿秀慧就問候我啦，係咪？唉、哎，教主有冇整親啊？頭先咁樣衝出去， 咁我搭喺度無厘頭喎，我話咁樣俾個手指，咁樣手指公，跟住九秒九五啊，好撚開心咁，咁啊九秒九就係咁樣嚟嘅，你明唔明？佢係問候我， 立法會啲鏡頭， 佢係問候我，但係我就答非所問。 唔係啊，教主，我更加關心你，你翻到屋企有冇俾太后鬧 啊？有太后， 有太后，哎呀，我見到太后， 你話有冇啊？你個你幾廿歲人咁，唔係跟住，但係我個仔咧，即係我細仔問。問我老婆咧，誒、哎、老豆嚇好勁喎，咁佢係啊，咪佢咩仲好 fit 咁啊，仲答我細仔仲好 fit 咁就咁咯，咪嗰陣時即係好有準備咁樣衝出去嘅，你明唔明啊？所以你睇到嗰個鏡頭嗰兩個保鏢，即係保安喺側邊飆過嚟嗰兩個後生仔都俾我撳住啦，係咪？咁跟住佢前面衝十幾個入嚟啊嘛， 係，我問曬之後咧，拉少個問題啦。你將會有咩紀錄你會破咧？ 冇噶啦，大佬，已經江郎才盡，叫你琴台長、咪掃場、講粗口，乜撚都齊曬，打人，我只爭啲打到林翠麟噶嘛，你知唔知啊？爭啲噶嘛，係咪？啊，掃埋佢仆街，掃唔到佢，係嘛？做齊啦，仲有咩做咧？你話俾我聽，係嘛？所以而家咪睇班泛民咯。係嘛？等我哋做翻場好戲，因為高鐵嗰度係會夾硬嚟㗎啦，已經190亿啊！大家諗下啦，係嘛？即係呢個其實講到尾咧，就睇香港人嘅啫，係嘛？我哋做咁多嘢為咩啫？係嘛？如果你香港人覺得誒冇乜所謂嘅，或者剩兩句算數咁冇計啦，係咪？咁我哋又可以做咩啊？乜都做唔到，個立法會基本上係廢嘅，所以我哋而家發揮個作用咧，就係日日羞辱佢啊嘛，係咪？你見我逢係開親會咧，嗰啲官就撲街噶啦，係咪？梗係羞辱佢，咁仲有咩可以做啫？係咪？嗱，當然都同佢講道理，但係就要羞辱佢，係咪？而家計過條數，冇乜邊個未俾我羞辱過噶啦，所以最唔想我選立法會嘅咧，就係啲官啦。最唔想我選立法會就泛民啦，係咪？好多人都唔想我選噶，係咪？咁啊，有啲人成日問我啊，咁你選唔選啊？未知 ，OK。咁 你想唔想用乜算啊？ 咁早話俾你聽啊！喂，嗱，你冇人出聲啊！屌你真係， 幾多謝多謝，多謝 啲人醒目啊，知道呢度計選舉經費嘅，屌你真係，佢哋個心有咗決定嘅啦，屌你真係，你使乜問啫呢啲，係嘛？個心嘅決定就係冇撚做啦，係咪？屌你都仲早，係嘛？咁唔怕，我哋有啲你睇，但如果揾到幾個。我咪同黃又達講咯，九秒九你未必得噶啦， 咁多數唔得噶， 唔係你要操下，唔係你聽我講，打人啊要，屌一定要打鑊交噶立法會，你唔打鑊交，喂你有冇見過一個議會好似香港立法會咁樣斯文到咁嘅咧？係咪？你唔打翻一兩鑊交咁，邊有得搞啫？ 我哋播啲片出嚟啦，日本打過，台灣打過，烏克蘭 成日打嘅人哋係。屌你唔打邊得嘅啫？喂，人哋都全部民選都打啦，係嘛？喂，你諗下望住嗰啲咁嘅功能組別，即係想打佢噶嘛？係咪？咁又驚普通襲擊，普通襲擊，普通襲擊咯，咁所謂啫。而家我諗下，即係一係放屎猛噶啦，下次係嘛？即係大家幫手揾啲猛翻嚟，啊，跟住揾啲唔怕啲厭惡性工作，其實撈啲屎。一次性嘅事，跟住我哋就屌咧，負責放都撲街嘅，你明唔明啊？唔係呢個屎馬係好幹嘅，因為佢黐住喺啲周圍，你明唔明啊？你係好難搞嘅，屌你咪成個議會係臭曬嘅，係咪？唔係呢個其實議會抗爭咧，就係我哋真係開先河㗎啦，呢個真係唔怕認啊，係咪？即係由我哋2008年做立法會議員開始到而家，受盡唾罵，係咪？咁但係今時今日咧，又見到有啲苗頭，你而家睇啲泛民咧，都開始真係落咗水，係嘛？咁落咗水咪好咯，做得老舉又唔怕乜大，一次一件污啊兩件位咪繼續嚟咯。 喂，阿Roman啊，你話係落咗水啫，但係個動機係被逼啊，定還是自愿咧？ 咪而家其實佢哋進退兩難，我而家觀察到，因為跟住咧就到選舉，佢哋而家根本掌握唔到，佢哋依家呢種所謂係可以箍到票啊，定係失票？所以佢有啲地方咧，譬如財政預算案咧，佢哋就唔會同你拉嘅。我想話俾你聽，係咪？因為跟住落嚟咧，就係3月16日咧，就立法會一定要通過呢一個臨時撥款，因為每年嘅財政預算案，大家知道我哋香港嘅財政年度咧，就係每年嘅4月1日到第二年嘅3月31日，啱唔啱啊？咁你 個財政預算案呢一般嚟講點都要五月中同五月底先可以經過辯論由三讀通過嘅。咁即係換言之，個中間有個過渡期，咁於是咧就用一條法例 臨時撥款， 就一個臨時撥款，你明唔明？就俾幾個月錢佢用。其實佢有 reserve 嘅，係咪？但係唔用得噶嘛，係咪？咁俾幾個月錢佢用，咁所以呢個如果一過唔到，就財政懸崖冇錢出糧啦。呢個真係冇錢出糧啦。美國聯邦政府咪試過咯， 財政懸崖 係財政懸崖，直情係空轉咗一個月嘅個政府係，你明唔明？咁所以咧，佢哋一定要喺三月底之前要通過呢個臨時撥款嘅，係嘛？咁你點拉布都好啦，佢哋都唔敢喐呢嚿嘢噶嘛，係嘛？咁另外，譬如高鐵，我諗佢哋點都會砌嘅，但係砌到最後會唔會即係用一個肢體抗爭霸佔主席台，係嘛？即係我提議嗰種啦嚇。如果係可以嘅話，好似上次講朱浩大橋，根本你霸冇得表決啊，冇得表決，你係咪宣布休會啊？休會咪下次再嚟啊？下次再嚟咪照擺主管啊？一係你揾多啲保安，係嘛？所以呢個抗爭呢其實是 嗱，仲要睇另外一樣嘢嘅，嗰個抗爭議會入面可能亦都睇議會外有冇人支持。你議會外譬如 唔係議會外嘅支持就唔夠噶啦，呢、這個肯定噶啦，大家即係冇乜戰意嘅，你而家睇到係嘛？咁但係議會裏面啲激進派都膠化咗嘛，而家係，因為有啲嘢咧你重複做又冇效果嘅話咧，繼續做係好咧戇鳩嘅，係嘛？你睇到而家長毛又好，陳偉業佢。即係你繼續做呢啲嘢係冇用噶嘛？冇用你又繼續做嘅話，咁有咩為咗咩啫？係咪？所以咧個方式，咁我就冇嘢嘅，我做醜人啫，係咪？我飆出去又好，我去搗亂又好，係嘛？你啲人唔幫拖，咁下次我冇份，你咪你自己做咯，係咪？即係而家希望咁嘅啫。咁另外一個希望咧，過咗呢個幾個月之後，新嘅一屆立法會十月，今年嘅十月。新嘅一屆立法會有啲比較後生啲，又夠膽衝，咁你又有機會即係有啲新嘅氣象，改變呢個立法會嘅結構。我自己有啲信心嘅咧就係、是，今次嘅選舉咧九月咧，建制派會喺呢個立法會議席咧會唔見兩次三席嘅，我覺得就唔係嗰個咁啊！屌你乜戴耀廷喺度講咩雷動計劃，又喺度發癲，屌你乜要保住啲泛民係嘛？就唔係。佢本身而家成個結構咧，就會令到佢唔見咗兩三席嘅。譬如地區直選三十五席，喺新界西呢個選區，建制派係攞六席嘅。但係其實際佢得票係唔應該攞六席嘅，因為上次泛民係嘥咗14萬票，包括余若薇嘅票，包括民主黨兩公婆兩張名單唔見咗嘅票。OK， 突咗嘅票係唔見咗，冇用嘅票係超過10萬票。咁你話啦，係咪？人哋呢剩下一個民建聯10萬票分三個位，佢今次就一定分唔到嘅。所以民主黨喺新界西點都去攞翻一席，係咪？咁所以民建聯會少一席，民建聯整體嚟講，我估佢會少兩席嘅。港島區由7席變6席，又出咗個中樹根，屌你咪曾玉成又唔選，係咪？佢而家就揾張國棍揾個後生啲嘅，佢哋個副主席。咁由中樹根兩張名單，我估得一個贏嘅啫，分分鐘兩個輸埋，係咪？如果你呢一邊反對派有啲新人出，係咪？因為佢少一席啊嘛。好啦，去到九西咧就加一席，但加一席就補咗港島區嗰席嘅啫。其實就民主派就一定係攞啲席噶啦。 即係你個選區。 啊，我選區，唔係我個選區叫西九，就選咗啲九西。OK。我真係四條女啊！嗰個區幾撚大鑊啊！嗰個區你知唔知啊？ 立法會四大金花嘛， 喺曬度。 係啊，喺曬你嗰區啊！你勁啊！ 李芬， 你一個包曬。 蔣麗雲，跟住民主派個無山素基，屌你黃， 仲有一嚿雲喎、啊！ 屌你，得我一條麻甩佬。所以開論壇嘅時候，佢哋互相攻佛，冇我份。哇！四個癲婆喺度互相咁插。我坐喺度戇鳩鳩望住佢哋，真係咁樣嘅喎，你明唔明啊？ 唔係，但係教主，我想問咧，因為其實咁我諗好多香港人都會覺得係要改變，或者都好期望嚟緊呢次立法會選舉嘅。但係我覺得其實重要嘅地方係因為梁振英嘅任期仲有一年啊嘛，即係2016年至2017年就係最尾一年嘅所謂任期。喺呢年裏面，其實你唔知條友癲成點。即係你話，如果而家個議會恐好仲係好似咁樣嘅狀況、咁樣嘅方法，所謂嘅抗爭嘅話，佢嗰年嘅話其實係任佢魚肉喎，可以。 係啊， 同埋佢而家即係插曬啲人，無論係學術界、教育界係嘛，所有呢啲諮詢架構全部都佢啲人嘅啦，已經。即係開始緊嗰個連任工程。咁所以我哋未來一年咧，即係如果因為立法會嘅任期四年，行政長官嘅任期五年噶嘛，係嘛？咁佢唔係好似台灣咁，台灣以前又係咁樣嘅，咁啊改咗任期一樣，係嘛？咁而家就變咗佢2017年三月要選，佢嘅任期到2017年6月30日嘛，係嘛？我哋嘅任期咧，即係呢一屆嘅任期到今年嘅7月15日啊嘛，就完啦嘛，係咪？有新嘅立法會係呢個10月啊嘛，咁所以你講得啱，中間佢有一年啊嘛。咁所以呢一年咧都好緊要咯，所以新嘅一屆立法會，如果你有一啲即係譬如本土派啦、激進啲嗰啲啊，又比較 electable 嘅嚇，咁即係我覺得勝算都高嘅，係咪？就唔係好似有啲某啲評論員好似黎則粉話：屌你咪輸撚死你啊！一直都冇啊本土派咁啊，我唔撚係本土派啊！屌你咪真係係咪啊？係嘛？喂，如果選呢、這個呢、這個如果去選， 喂真係靠曬你啊！ 喂，屌你！喂，呢個如果去選新東上，喂九東上次輸1000票，而家啲人已經喺度問我，喂黃仁達去唔去選？我點樣知啊？我話唔係喺度問我嗰啲係咩人？呢啲啊，就係九東嗰啲人咯，係嘛？包括黃國傑、謝偉俊上次贏咗9票嘛，而家我打如果佢阿大又去選，咪仆街，係嘛？黃國傑都驚㗎，係嘛？因為得5席啫嘛，係嘛？咁仲有個可以制服你嘅陶君衡，係嘛？ 我講乜撚嘢啊？制服我？佢條撚樣 咪節制你，所以 戒你票啊！ 本土派一個都選唔到，屌咁啫。唔係其實咧，真係嘅，我哋覺得睇翻上次區議會嘅選舉咧，啲後生仔唔係冇機會嘅，因為啲人嗰個投票嘅意向開始改變，特別係而家經過香港大學事件啦，經過好多呢啲嘢咧，啲後生仔會去投票嘅，同埋台灣最近個選舉都係一個好好嘅啟示，咁啊，國民黨點解會兵敗如山倒，又係輸俾啲後生仔嘅，咁啊，你其實成個民進黨佢基本盤係冇增加嘅，我睇過啲選票結構，你蔡英文攞689萬票，同馬英九上次一樣係689，係咪？但馬英九2008年選嘅時候係750萬票， 即係跌咗啦， 嚇、啊、咁。但是蔡英文多呢80多萬票，全部都是啲後生仔嗰啲手頭族的票，好簡單啫嘛。我哋睇翻佢喺前年九合一選舉，佢哋每一個執政嘅縣市嘅得票喺今次總統選舉都跌嘅，係嘛？所以基本冇變，國民黨輸到負甩，因為所有大部分嘅泛藍都唔出嚟投票嘛，係咪？咁但係香港的情況呢，即係我對上次區議會選舉之後，我就即係覺得嗱，譬如九西你而家多席啊嘛，咁理論上應該民協嘅啦，係咪？民協上次譚國橋輸5000票啫嘛，即係我哋五席嘅時候佢排第六啊嘛，咁啊俾阿毛生素基入咗去啊嘛，係咪？咁啊毛生素基、黃碧雲，咁唔係有聲 ，OK。我哋做節目係做到個鐘嘅， 唔係真係又唔夠你噏嘅。你頭先又話我哋做節目就好準時嘅，而家走嚟同我講嗱，我哋做節目個鐘嘅，究竟個鐘好定準時好咧？ 唔係即係而家咁，即係我哋講極都有得講啊嘛，你知唔知啊？做節目最大鑊一樣嘢就係講講下唔撚知講乜，係咪啊？跟住喺度扯到冇雷公咁遠，係嘛？收唔到聲，但係冇內容嘅，係嘛？啱唔啱啊，台長？ 啱。 你係網台之父， 我係千祈唔好講，千祈唔好講。 咁啊嗱，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再搶落去搶多半個鐘頭噶啦，大佬要賣嘢噶啦，係嘛？好，喺呢度祝大家新年快樂啊！ 謝曬 各位鬱敏嘅支持者，各位普羅嘅支持者，各位 My Radio 嘅聽眾網友，大家好！嗱，我哋喺年宵嘅攤位咧，就即係喺31至33號啊，咁啊而家就開咗張噶啦。咁咧，鬱敏而家要介紹嘅咧，呢本書咧就喺年宵咧特價。150元，呢個就係年宵價。咁呢本書咧就係《比橡皮圖章更不堪》，就係舊年書展出嘅。咁呢本咧就是新版嘅再版發行啊。嗱，呢本書咧《比橡皮圖章更不堪》呢本書咧，